藤田美枝吃了罗林叔那一通言语炮弹后就没再来过，女人还得女人治。夜里罗林叔批完文件去叫佣人去给他切盘水果来，叫了三声，佣人似乎熟睡了。何峰从房间出来， 我去吧。 罗林叔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刀子都没碰过，坐在客厅等了一会儿，去厨房看何峰。 龙儿。 何峰忽然一个不小心割破了手，血止不住的流。罗林叔微微皱眉， 小心点儿，深不深啊？ 没事，重新拿一个吧。 别乱擦，消毒然后包扎好。 小伤，没事。 罗林叔拉他出来，找来医药箱，简单帮他处理一番。 最近你总魂不守舍的。 可能没睡好。 因为战事吧。 嗯。 何峰看了他一眼，知道瞒不过去，轻嗯了声。 你是怎么想的？ 我们两个中国人，就别以他们的方式惺惺相惜了吧。 罗林叔微微笑了一下，端正地坐着。 你觉得哪边能赢？ 不知道。 那你希望哪边能赢啊？ 那你呢？希望哪边赢啊？ 当然是日本。 何峰挪开眼，他并没有失落，他很了解自己的母亲，不，不是母亲。他的母亲从16年前抛下他一个人逃走的时候便已经死了，而眼前这个只是个日本女人。 现在这里才是我们的家。 罗林叔握住他的手，将他卷起的袖口放下来。 你的立场是坚定的吧？ 当然。 不吃了，我该睡觉了，你也早点睡。 何峰攥住他的衣角。 怎么了？ 中国打起来了，你不担心舅舅吗？ 人各有命，早些年让他过来他又不同意。 要不然我去把他们接过来，就算不来日本也送到安全的地方。再怎么说他也是那边最后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。还有一个孩子，炸弹无眼。 罗林叔抚摸着他的头发，温柔地笑起来。 你想去就去吧。 那门口那两个 我去说。 谢谢。 你要小心。 会的。 何峰一天都等不及，坐最早的船驶回祖国。好几天的路程，刚到新京，迎接他的是一个噩耗，北平，天津沦陷，神战殉国。最近南京城有些乱，到处是游行、宣讲，抗日激情空前高涨。一群人围在一栋楼前指指点点，谢池过去看了一眼，是这家诊所的一位医生。60多岁的日本人，平日看着慈眉善目，此刻的慈祥却有些惨不忍睹。谢池走出人群，往旗袍店去。最近生意不好了，很多人都开始往外走，阿如也回了江阴老家。肖望云跟着学校往南迁，抽空过来南京见谢池和其他同志一面。地下室的线路坏了，谢池一直懒得修，举着烛台带他们下去，给倒了两杯清茶。肖望云说： 婉之，你跟我去南方吧。 谢池没说话，又点上了根蜡烛。 现在大家都开始往外跑，南京未来不安全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打过来。 我觉得老肖说的对，你这孤身一个女子，跟着他去也好有个照应啊。 好。 目前形势不乐观， 鬼子火力太猛，平津才守不到一个月。对了，我刚到南京就听说死了鬼子两个外交官，是被暗杀的，是我们的人。 不是，不止两个，还有个行程员秘书，一个铁道部职员。刚刚外面还死了个日本医生，一根筷子横插喉咙，看手法应该是同一个人干的，三天弄死五个，此人不简单呢。 谢池看着桌上的烛火沉默，萧望云与老周一番对话皆未入他耳，萧望云推了他的手腕一下。 婉之。 什么？ 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该走了。 好， 你回去收拾东西，我们明早出发。 我等几天再走，你先过去。 怎么了？ 有些事情要慎后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等。 那你小心。 嗯。几日不开窗，店里的味道不太好闻。谢池将各个窗户打开通通风，橱柜里还剩下半瓶酒，他倒满了杯子，站到阳台吹风。最近已经陆续有人搬离南京了，街上乱得很。他靠着栏杆，头伸出去一点，风吹得他发丝凌乱。忽然，他的余光扫到一个黑影窜过，谢池晃了晃脑袋，觉得自己喝多了。